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东风，同埋有几阵骤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请留意下一节新闻简报。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噶，请你哋食啦。 你就好啦，个天几时跌个老公俾我啊？ 咦，好酸咁、啊。 咁使唔使俾啲碱水你饮，中和下咁咧吓？ 你哋夹埋嚟虾我嘅？ 系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讲酸碱度同埋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可以变得冇咁酸噶。 会扑人的狗狗听得多，原来仲会有扑单车的狗狗的，点算啊？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避而不见，是要令它习以为常。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00到2:00。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 觉得咧，2021年上半年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啊！眨下眼又嚟到5月份啦，5月2号，2021年星期日朝头早，而家早上时间系6:08，欢迎你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时段啊！头一个钟头咧系咁多个台一齐联播嘅，咁所以如果你听紧任何一个频道咧，都可以听到今朝早嘅呢一个 Beautiful Sunday。我系林慧 Barbie 啊，先同大家讲一声早晨，早晨啊！ 秉承住我哋以往一向嘅習慣啦吓，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咧，都欢迎大家，特别系一啲生日嘅点唱同埋祝福嘅说话啦。电话号码18723588，咁啊稍后咧，大家收集咗个电话咧，就会喺6:30之后咧，慢慢逐个咧，俾你哋喺大气电波当中啦，亲口同一啲今个月份生日嘅人咧，讲声生日快乐啊！趁住假日咧，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有外出嘅打算啦？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0度，咁啊吹微风嘅，稍后咧会转吹呢一个东风，同埋有几阵骤雨。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即系话咧今日开始啦，呢一年几日都大家最好带住把遮就稳阵啲啦吓。六度气温咧，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系91%。呢一种咧，只系稍微有啲啲凉凉啲嘅感觉咧，朝头早真系令人有一种好懒洋洋嘅感觉啊！不过有时咧，如果你今日有假期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放纵一下，俾自己精神上、体力上都休息一下，插下电啦。 2:30，我睡到自然醒，哦，你来按电铃。哦，该整理的还在原地，音响也冷清清，该怎么招待你？我摸口袋，只剩铜板，心里很酸。快搬！爱来。 送上嚟自孙燕姿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懒得去管》啊。香港本地一样有好多以吉他为旋律嘅歌曲嘅，除咗系旋律之外，亦都系佢个名本身都系叫做吉他啦。 耶稣，迷人但不可使你欣赏，沉默没一点可以给影响，我就似实像，绝无入手方向，全不可知真相。电影仍然没一出使你欣赏，沉闷在一分一秒的分享，你在舞动作像提示出方向。之前你我终于抬头说声。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点号码18723588。如果你有任何生日嘅点唱或者祝福嘅话，可以打电话嚟啊！阵间林慧同你一齐倾下，一齐分享啊！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但没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太阳公公 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 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陈晓东的吉他，同埋听过啱啱播出的卢广仲《我爱你》。 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 间创造一班被尊重嘅细路。发飙，奔跑，威力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学生好，三好，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次。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 啱听过嚟自 Mirror 嘅 Warrior， 希望佢哋都可以好似勇士一样继续向前啦。 喘气的、素颜的堆满身边，转眼间反光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碟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吓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你都正，Baby girl 被突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ypnotize you just like baggy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t's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can hold me tight。 金冠张开倒下，洞察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狠出卖自尊。 来自 Fat Boy 的 Lady Killer， 咁啊，阵间咧六点半之后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1872388。 周显扬导演改编三国历史游戏成为电影，佢系点样选角？ 古仔去做吕布，非常之有型，哇！散发出嚟嘅眼神咧又斜斜地啦，而且真系好耐都冇做咁样嘅反派啦，因为吕布系反反地噶嘛。林雪嗰个角色咧系董卓，唔系一个普通嘅肥佬，好有层次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在收车之后进行全线列车测试。今日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会延至朝早大约七点半开出。港铁将会提供十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由朝早大约五点十五分起营运。当中包括几条直达路线，例如来往大学站和大水坑站，同埋青衣和元朗站等，亦都有路线分段覆盖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车站。港铁表示安排超过250架巴士营运有关路线，每两分钟至十分钟一班车，会营运至到两条相关铁路线恢复正常服务后大约30分钟为止。港铁会加派人手在车站协助乘客。伊朗核协议入面的中俄英法德的谈判代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争取美国重返核协议的问题。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表示，目前的谈判有进展，但是进度缓慢。与会各方都同意解除对石油、天然气、汽车、银行和港口等行业的制裁，以及同意解除对大部分个人和机构的制裁。各方早前希望能够在今个月21号前达成协议。英法德代表发表声明，表示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目前尚未就多个关键议题取得共识，目前不能够保证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并非不可能。英超联赛时，榜首曼城作客2-0轻取水晶宫，阿古路和费兰托利斯在下半场各入一球。车路士主场2-0正胜富咸，阿维斯包办两个入球。曼城目前34战有80分，领先第二位小打一场的曼联13分。如果曼联今日主场不敌利物浦，曼城就能够提早封王，四年内第三度赢得英超冠军。车路士34战有61分，排第四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东风和有几阵骤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4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几阵骤雨，初时沿岸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小至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后转吹东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2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 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的嘉宾咧读嘅科目咧就系师培咧一直都好有兴趣嘅，就系时装设计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又系香港理工大学读紧三年级嘅 Fiona。最初点解会拣读呢科嘅 ？Hello semuanya, apa kabar? Aku Fiona, aku sekarang ada di year 3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ku belajar fashion and textiles design, and aku ada di department Institute of Textile and Clothing. Sebenarnya dari awal aku emang suka fashion dari high school dan dari dulu emang suka desain, tapi belum tahu mau desain apa. Tapi by the end of high school itu aku langsung bilang, oh aku mau fashion design. Fiona 话由高中开始佢就好鍾意设计㗎喇，不过嗰阵时都唔知要设计啲咩好。去到读完高中之后突然间有个諗法，我要设计时装，咁所以就开始咗喇。原来是一个突然嘅諗法。咁你嘅灵感来源一般系嚟自边一度㗎？有啲人话时装系学生成日都要睇时装表演嘅，系咪真系咁嘅咧？ Sebenarnya itu myth kalau fashion student harus ngelihatin runway, karena my kayak dosen-dosen tuh selalu bilang kayak jangan terlalu banyak nge-refer dari runway, karena runway adalah pekerjaan orang lain, it's other people's work. Jadi kayak nanti itu malah lebih sensitif dan lebih apa ya, lebih rawan dan prone untuk jadinya jatuhnya plagiarism, dan itu a big no-no. Jadi lebih bagus kalau misalkan melihat lukisan, alam, culture, dan pokoknya hal-hal yang bukan hasil desain orang lain, itu lebih bisa jadi inspiration daripada runway. Jadi to be honest, kalau misalkan nonton runway itu lebih ke leisure dan lebih memperhatikan little-little techniques, kayak oh ini embroidery, oh siluetnya seperti ini, oh cuttingan seperti ini, namanya apa. Jadi lebih ke towards technical, bukan cari inspiration untuk desain kita. 佢话好多人都系咁以为噶，不过原来老师话系唔需要成日睇人哋嘅作品展嘅，因为咧睇完之后咧就会变得好敏感，会担心俾人话系抄袭，所以拎灵感咧最好就系睇多啲绘画、大自然、文化同埋一啲唔系人哋设计嘅嘢，咁样会好啲咯。最后啦，我知道读时装其实支出都几大噶，喺香港读同喺印尼读有冇分别咧？ 呀，mahal sih。Mahalnya bisa sampai 2-3 kali lipat dibandingkan Indonesia. Dan caranya itu sebenarnya banyak yang kayak peralatan seperti marker, menggaris, yang begitu-gitu tuh aku bawa dari Indonesia. Jadi aku gak beli di Hong Kong. Tapi kalau misalkan kain, itu mau gak mau harus beli di Hong Kong. Karena kan kita desainnya di sini, kita kerjain dia di sini, nggak bisa semuanya kita bawa, apalagi kain berat nggak bisa masuk koper. Jadi paling dihematnya di peralatan yang kita pakai long term sih. 佢话系噶，真系好贵噶，喺香港读嘅支出比起印尼应该多2-3倍。不过实际上亦都有好多悭钱嘅方法嘅，除咗布料太重，佢唔可以自己放入行李箱孭翻嚟之外咧，佢好多日常嘅工具，例如系间尺。佢都系自己喺印尼买翻嚟噶，佢话真系悭唔少噶。都系噶，左边悭几蚊，右边悭几蚊，加埋一齐，可能都已经悭翻好多噶啦。时装系个学生咧，俾人嘅感觉系生活好多姿多彩啦。下集咧，不如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对于时装嘅睇法，同埋喺香港嘅生活同兴趣啊。今集多谢晒 Fiona，thank you。 开麦 with CIBS 旅游记者洪慧冰。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揀翻1959年革命之前的古巴。 开麦 with CIBS 轮椅武术教练李志雄。 开心又是感觉，不开心的感觉，点解每日都要不开心咯？ 开麦 with CIBS 交通 man James Ogden。 If I would be accepted, I would be proud to be a Hong Konger。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 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这个节目是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林慧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听大家的电话了，看看今个月是不是真的第一个礼拜特别多生日的点唱，先听一听 Elaine 的电话先。早晨 Elaine。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你是不是都有认识一些、重要的人在今个月生日啊？ 其实首先要唔该咪后人肯帮我接呢个电话入嚟，因为我想祝福嘅咧，唔系五月生日嘅人，而系刚刚过去咗四月三十号嗰日生日嘅姜涛。 哦，我谂而家香港多咗好多人知道四月三十日系列为姜涛日啦，系咪啊？ 系啊，我哋嗰日都玩得好开心。 嗯、我都有睇一啲相关报道，见到即系哇，好多姜糖出咗去支持啦。咁啊，而家多咗好多嘅名称都同阿姜涛有关，即系姜涛湾啊，跟住有咗姜涛日啦、啊，咁 姜涛诞啊，咁样 全个月啦，咪啊要 系要放假，要列为公众假期，大家觉得 系、哦，所以琴日就放翻一日咯，翌日系嘛， 系啊，姜涛诞嘅翌日。 嗯，其实我都我自己就比较少，即系年轻时到而家咧，都比较少机会去真系我唔可以话追星啦，但系可以话用一个实际嘅行动去支持一个本身唔系认识嘅偶像啦。其实呢个感觉系点样噶咧，怡玲？ 其实我哋唔会觉得自己唔认识佢嘅、嗯，因为咧，尤其是我相信喺而家呢个即系已经系互联网嘅时代啦。咁好多时佢哋都有自己嘅 IG 啊，或者点样、嗯、都系自己写翻嘢。咁透过文字啊，或者透过有阵时佢哋会做一啲嘅 IG live 啊，或者接受一啲访问嘅时候、嗯，其实你都会感受得到嗰个人嘅性格系点样，佢嘅为人处事啊，待人处世嘅态度系点样咯。咁、嗯、所以我哋都会。都唔会觉得自己唔认识佢嘅， 系啊！诶，而家即系其实真实咗好多，即系佢几时又可以影张相，或者拍一条片，甚至乎学你话斋，真系一个直播嘅互动，咁啊，真系好真实咁可以倾到偈啊，对到话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我哋大家即系姜糖围内倾翻咧，都会发觉可能当初中意姜涛系一下子嘅事嚟嘅，可能系睇佢嘅表演，可能系睇佢点样，但系。其实一下子中意唔一定可以 last 好耐，但系令到大家维持咗一路到其实由佢2018年、2019年唔系2019年系啦，咁一路到而家几年啊，到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就系佢个为人嘅性格，令到大家都觉得啊佢好值得去支持咯。 嗯嗯，同埋我都发觉真系支持佢嘅朋友系真系几多岁都有，即系30至80岁都有，好犀利啊！ 因为其实我自己系我就系、是、合唱，我哋有个姜糖不合唱团，咁我就系、是、里面嘅合唱团团长咁样啦、嗯，就系、是、去 line up 大家去有个原创歌，我哋啲作曲写词咁样去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嘅， 系咪每年都有一只歌噶？咁即系话 每年都有个，今年系第三首歌啦， 犀利！ 咁系啊，咁所以其实喺个团里面咧，真系有一啲系3岁嘅小姜糖，都系佢嘅 fans， 然后有一啲即真系3岁到我又唔敢讲80岁咧，但系会 over 50岁，我知道佢哋有个 group 系叫做50up 嘅都有。咁又今年我哋首歌直头有一个男士唱添，唱得好好，佢系一个爸爸嚟嘅，咁变咗就系真系见得到男女老幼，即系任何年纪嘅人都有咯，系啊， 真系其实都系一个共同喜好咯，可以咁讲，即系无论系一个偶像好，或者系一个你好欣赏嘅人都好，都系一个共同嘅话题啦，同埋大家即系共同去保护啦，同埋支持嘅一个对象。咁就好似即系同你中意一个兴趣，中意插花或者中意画画一样，都系识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咯。 系啊，系啊，系、嗯、啊，所以都好开心嘅。 好啦，咁啊，问下 Elaine 今朝早有咩特别嘅说话想送俾你呢个咁支持咗咁耐嘅姜涛啊？ 我谂我 其實呢，我想講嘅呢可能都係好多姜糖前晚睇咗佢嘅 IG Live 之後呢、想講嘅。因為呢睇完佢嘅 IG Live 之後呢，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有少少心痛。好想同姜圖講呢，你唔需要做任何人心目中嘅姜 B 呀、你只要係做返你自己。我相信以佢嘅為人性格，以佢待人處世嘅態度，一樣會令到大家都好鍾意佢嘅。生日快樂。 好啦，多谢晒 Eileen 你嘅电话。我知道你有只点唱歌，一定系好想听啦。当然系要听翻姜涛嘅歌，系咪咧？ 好啊， 好啦，帮你拣一只歌，送俾所有姜糖，同埋亦都送俾 Eileen 同埋姜涛啦。希望佢咧，即系虽然刚刚过咗生日，但系佢嘅坚持同埋佢嘅发挥咧，会越嚟越进步，好似佢年纪越嚟越增长，越嚟越加油啊！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罗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自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浪，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锅汁汤，甜要汤一粒姜糖、 坚持住自己的这个目标，做回自己，因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艺人，而且有这么多人支持他的话，证明他的个性和他的方向才华已经被赏识被欣赏了。希望可以有更加多人看到这个发光发亮的小伙子，也都希望好像他的这首作品一样，很多在行内的人也都可以秉承着这个薪火相传的精神，真真正正地将这一支棒交给下一任可以接到这一支棒的新力量。好啦，听过嚟自姜涛嘅 Masterclass 之后咧，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先。早晨。 早晨， 早晨啊！我点称呼你啊？可以， 我姓欧噶， 欧小姐， 欧女士啊， 欧女士，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冇啊，早晨啊 ，Bobby， 点啊？ 咁咧，我想咧同你讲声咧，今日咧，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咧都系呢几日生日嘅，咁、我想祝佢哋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咁就系我先生啦，就叫慧敏， 系， 咁佢就今日旧历生日，咁海欣咧就系听日嘅新历生日。 是 就我个女嚟嘅呢个，27岁啦。 好好、啊、喎，咁 close 嘅两个屋企人都系咁上下日子生日、 啊。 今年好啱佢哋撞正咧，啊新旧历咧两日咯， 咁使唔使集合埋一次过庆祝啊？ 我已经由上个礼拜同我啲屋企人啊一路庆祝庆祝到听晚都要继续庆祝。 即系咧，其实咧，生日咧系一个几好嘅名堂咧，大家去互相多啲互动。即系尤其是可能呢一两年咧疫情啦，加埋真系见面机会少咗好多。虽然咧而家都叫做唔鼓励大家系大规模咁样好多人一齐聚集啦，但系咧，生日咧就好似觉得啊，不如破例一次啦，见下啦，分批见下都好啦，咁。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聚会嘅借口咯。咁不论我两父即系佢两父女啦，咁其实我都有两个好好嘅朋友咧，佢都系24号啊，即系4号。嘅舊歷生日嘅，咁我個女都係嘅，因為我個女新舊歷係兩日嘅連續今年，咁我都佢哋兩個好朋友就一個叫阿 Cat 啦，一個叫 Emily， 咁我都祝佢哋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咯。 我頭先咧聽出咗一個端倪嚟嘅，就我發覺歐女士咧，你對於新歷同埋舊歷咧都好清晰嘅喎。 是啊，我都是比较传统的人。 不是，你传统还传统，但是譬如好像我这样，我如果记得一个人的新历生日，我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你还要新历和旧历都记得、哦。 是啊，可能我真的，即是我对于生日这件事都几重，即是几紧要的。所以我就算我旧历生日，你知道现在我譬如我女女都是一些新派的人呢，其实她都不记得我旧历生日。咁我就喺呢幾年呢，我就做一個新嘅玩意嘅。其實呢個玩意都係我媽咪嗰陣時承傳落嚟嘅。就喺我舊歷嗰生日嗰日呢，我就俾一封利是仔佢。咁少少地嘅啫。咁係咁意。咁其實我喺個利是封嗰度呢，我就寫咗我個當日嘅舊歷係幾時。 係，咁你就諗住如果佢 keep 住呢，佢出年就可能潛移默化就記得啦。 終於記得啦。我今年試過問佢嘅，我問佢你記唔記得我舊歷幾時生日？咁佢噏得出俾我聽， 但佢知唔知舊歷係邊一日先？今年 今年我未知，我自己未知。咁但係佢記得我舊歷嗰個月份咧，咁我其實我已經好開心噶啦。 係，咦呢個幾成功喎？ 係啊係啊，咁我而家都叫我先生奉行翻呢樣嘢咯。 咁 我叫佢嗱，你今日又俾封利是仔個女，咁你又寫住你舊歷幾時？咁問題就連我先生自己都唔記得佢舊歷生日幾時咯。 不过而家好方便嘅，而家可以即系追溯翻想当年嗰个嘅新历嘅旧历系边一日嘅，上网都揾得到嘅好多呢啲文。 系啊，不过我都系咁样去寻找翻嘅。其实譬如我先生旧历生日，咁我都以前都唔知嘅。咁虽然我哋结咗婚都好耐噶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咯，希望成全到呢样嘢咯。 都好嘅，证明你都系一个几有心思同埋几浪漫嘅人，即系你会希望多一日咁样可以庆祝，同埋大家会多一个。 意 义是真的是开心的开心的，我觉得生日的时候 我想看你可不可以，如果有时间可以帮我找到张伟健的身体健康， 我稍后帮你找一下好吗？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不阻了， 不要客气，欧女士，多谢你电话， 我看看他会不会给多位同听众说一下。 好啦，多谢你电话，欧女士，拜拜。好啦，我们赶紧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早晨，怎么称呼你啊？ 叫我 Tony 啊 ，Tony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咪因为有人五月份生日所以打嚟呢？ 系啊，咁啱咁啱，我其实真系唔好意思啊，我第一次听你嘅节目，咁咁啱今朝好早起身， 唔使唔好意思，我应该多谢你咁、你第一次听就打电话嚟， 系啊，我听到话可以啊，你个生日点唱，咁我都又即管试下啦，咁样 系， 咁今个月有两个朋友生日嘅，其实咁月尾嘅。 系 啦，咁啊，俾一个早啲嘅祝福佢啦。 系，我证明你好有心咯，因为你原来咁早已经记得，而唔系话身边啲人开始提你啦，佢就嚟生日啦，咁先记得。好啦，讲系边个先？ 好，嗱，一个咧就系Jacqueline。 咁 咧就呢个咧我系识咗好耐嘅同学嚟噶啦，由中学开始到而家，咁一路我哋都有联络嘅，成班同学仔。 系。 系啦，咁希望佢生日快乐啦！啲小朋友啦，听教听话啦，佢又开开心心啦。 系好难得，我觉得即系中学同学到而家咁多年都记得佢生日。 系啊，同埋其实我哋都成班人，其实佢先生咧亦都系我哋中学嘅同学嚟嘅。系啊，所以我哋觉得好开心嘅，成日同佢一齐。 系咁啊，另外仲有一位咧， 另外一个咧就叫 Christy， 咁呢个咧就新。 新啲嘅朋友仔嚟嘅，咁其實佢係我嘅網球學生嚟嘅， 哦， 係啦，咁都係最近先知佢啊，原來係五月生日，咁啊順便啦嚇， 好啊， 順便啦，係啦係啦， 我好好喎，我覺得 Tony 係。特登打電話去電台，即係祝兩個真係呢兩個都係叫做友誼，一個新友誼，一個係老友記啦，咁樣生日。 咁 希望佢哋個個都係今年咧最緊要啦。雖然好似好老土，但係真係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咯。 最緊要啊！大家都身體健康啊！ 係啦，多謝曬你電話。 好，多謝曬。 好啦，拜拜。 拜拜。 真係我都覺得好老土，其實祝人哋身體健康。但係今年又的而且確咧，個個咧聽到你講身體健康呢四個字咧，係特別開心，同埋特別覺得啊，真係好應景。真的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走，然后我们可以维持一些正常的或者多些人的聚会，大家又可以见一下一些很久没见过的朋友，或者可以去海外探亲，这些都是我自己都很希望。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喂。 叶太是不是？ 是啊， 早晨啊，叶太，系啊，你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咁客气啦。 我第一次打嚟，好开心啊。 系啊，咁啊，点解会打嚟啊？ 啊，今日咧系我同埋我嘅仔女咧生日。 哦，一齐生日啦，同一日。 五月份，我就今日正日，旧历正日。 哦， 我个大仔咧就五月。14号，我个细仔就5月13号。 哦，全部都系五月份。 我个女咧就5月20号。 哇，真系你系咪教啱啲时间嘅？点解个个都五月嘅？咁犀利嘅？ 哎呀，系啊，大家同埋嗰个月咯，所以我哎呀，试下打上嚟电台 啦、哦， 我都好开心啊！ 我多谢你啊，打电话嚟，咁、啊、我祝你咧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同埋最紧要身体健康，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我都祝全世界人的身体健康，真的 是今年真的需要，即是听到这四个字特别感触的，不是只是开心那么简单，是真的、啊、真的希望个个全世界都健健康康就好了。 是的，没错，疫情快点过，真的要。 你有没有减少了很多自己平时的活动、啊？ 冇即系都冇咩出去啊！即系朝头早出下去运动嘅啫，边度都唔敢去啦。 系啊系啊，我谂个个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啦，同埋亦都系因为大家都抱住呢个心态咧，就更加希望佢早日可以样样嘢都恢复翻正常，咁就好咯。 我都祝你个女女发高长大。 多谢多谢，咁叻嘅你又知我有个女。 我日日都听噶，即系我每个星期都听嘅我。 多谢晒你啊！咁啊， 多谢你工作顺利吓， 好啊好啊， 健康。 好多谢。你好好享受今日啦， 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好好，我觉得咧，即系透过呢一个倾电话嘅时段咧，好似咧有好多新识嘅朋友啦，但又好似有好多好耐嘅知音咧，突然之间会话俾你听，其实我识咗你好耐噶啦，咁啊，都几开心噶，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真系要咧送翻首歌俾大家先吓，呢只歌咧，我觉得好啱所有人听，点解呢？听到个前奏已经知道点解啦。呢一年里面呢，可能大家经历咗好多风风雨雨，由唔相识可能因为一个点头一个眼神而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希望我哋所有人都可以互相陪伴住大家，无论系经历咗任何嘅高低起跌都好，开心唔开心陪着你走。卢冠廷。 谁说时间变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有快乐。 佢 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五月三号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你如初。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地，妈妈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的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空两臂。 已经成为妈妈的 Jenny 当然对母亲节有很多感受啦，不过今次她没有偏心的。这首作品是送给天下间所有的爸爸妈妈，提醒大家对子女爱的初心。 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 作曲编曲监制黄安云，填词黄仲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余若希《只想你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7，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今个时段咧就多咗一把声音啦。早晨啊，格先生， 寻日巴基， 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嘅格先生，今个礼拜咧，哇，真系好多唔同嘅消息咧，系关于我哋嘅家用姐姐，亦都需要分外留意嘅。 我今日 berita 好多唔同嗰啲 topics 啦， 系啊， 如果系。对格 Barbie 来讲，你如果是望香港那些，香港自己都多多 picks。如果对我来讲，关于印尼那些消息，印尼自己都很多消息，但是国家关于印尼那些都很多消息，所以真的很多人分享 咯。我们先讲回香港本地，可能这个星期会比较多人集中的一些新闻先。我想都几多报章有提及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讲家用姐姐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就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失了神，就将手抱的 BB 咧就跣咗落地下啦咁。咁而且亦都係有一個嘅片段拍低咗啦，亦都係喺網上咧，亦都俾好多人可以瀏覽得到噶啦。咁我諗作為可能一啲僱主啦，特別係有小朋友嘅僱主咧，就會即係格外留心啦，同埋都會關注多一啲啦。嗱，我自己覺得啦嚇，嗱，我兩樣都係啦，我既係一個僱主啦，又係一個媽媽啦。咁我個小朋友咧都我唔可以話好多時間，但係咧反而而家大啲啲咧就多咗時間係印尼姐姐會陪佢多啲嘅。咁但係細個嘅時候咧，我諗我盡量都係我自己啦，或者我媽媽有時間咧就即係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即係湊佢啊、抱佢啊，或者係盡量可以照顧到嘅日常起居就盡量自己去做啦。咁但係我都要講翻，因為我咧都係要翻工嘅，咁所以到我啲假期用曬之後咧，我自己都將呢一個重任咧主要交咗俾我媽媽。咁其次就係有印尼姐姐輔助啦，咁但亦都真係香港有好多家庭咧，就係可能兩公婆都要翻工啦，咁就真係得印尼姐姐喺屋企係湊住個小朋友，甚至乎可能有老人家喺度從旁幫手啊、協助啊咁樣啦，咁都多呢一類咁樣嘅 case 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今次見到嗰個片段咧，就係真係都幾驚嘅，即係見到哇，跣咗個 BB 落地嗰一下，而且係好似頭向地下啊嘛，咁所以我諗大家一個關注點就係除咗話呢件事發生咗，大家都覺得好擔心或者唔知道小朋友情況係點之外咧，我諗更加需要嘅咧就係咧諗一啲解決嘅方法啦。 冇錯， 嗯， 因為咧頭先你講呢一個個案咧，唔係淨係喺local 個群組嗰度有得睇啦，就喺印尼姐姐個群組嗰度都有大家係熱烈咁樣傾嘅，因為有啲就話係呢一件事實在講真句假 Barry 咧，唔係一個唔普遍嘅事叫做咩啊？呢件事嚟， 但係都應該唔係好普遍， 唔係普遍。但係因為點解咧？呢一件事咧，我聽過以前咧個自己個親戚咧都有講過，因為我自己生 BB 嘅時候，人哋會教你個 tips， 應該點湊啊， 應該點樣咁樣咁有個係。即係長輩都話俾我聽，記得。如果眼瞓嘅時候咧，要留意，因為點解咧？香港由平時分鐘屋企得你一個人，佢話喺以前嘅時候咧，試過抱個女咧太眼瞓咧，個女都係直情係咁樣碌落地嘅。但係佢個角度咧係好過呢、這、一個，因為呢一個 B B 真係個角度係透落地先啦。佢嗰個係碌落地嘅時候係真係係好似 pat 落地定咩先，但係都係嚇到佢不得了啊、 嗯！ 因為捉係捉唔切嘅，嗰一秒咧係捉唔切。佢真係我聽過呢樣嘢，所以我知道我發生過嘅。 嗱，你講呢一個就係長輩，即係自己都係攰啦，精神狀態。 媽咪自己真係俾令到啲 B B 碌落地嗰陣， 我想話咧，我媽咪啊，即係講緊幾廿年前咧，我都仲有聽過一個個案，即係我早幾年先聽翻啦。就係、是、嗱，我嘅輩份咧，我嘅一個 auntie， 咁喺我媽咪嘅輩份咧，就係、是、都細佢可能十幾年咁樣啦。咁佢咧，我媽咪細個嘅時候咧，曾經係抱住我呢個 auntie， 即係嗰陣時一個手抱嘅 B B 啦。咁但係咧，呢個 B B 咧就有少少白厭嘅。就喐嚟喐去咁樣啦，咁可能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咧，即都幾難去掌控佢，即你未必可以夠力去扶住佢啦，或者佢一喐可能你就會即俾佢掙脱咗咁樣啦。咁我媽咪同我講話咧，試過有一次喺一個即下低個地下都係硬噶啦，肯定即唔係戰嘴軟戰咁樣啦嚇。嗰、那個 B B 咧就掙扎，即係唔知因為乜嘢原因突然之間就掙扎啦，跟住就真係掙脱到嗱，你諗緊係一個小朋友嘅高度啦，抱住一個 B B， 然後佢掙脱咗，咁即係話佢向緊地下跌噶咯喎。跟住我媽咪咧即刻戚住個兩隻腳。 哇！ 佢都系头落地啊，佢都系头向地下。不过我妈即刻好机警咁戚住两只脚，跟住之后咧就真系条条瞓咁样咯，掹住个 B B， 然后嗱嗱声叫大人嚟帮手，喂，快啲帮我抱翻佢上嚟啊！咁样咯，都系好惊险嘅一幕。但系我呢个 case 就叫做有惊无险啦。虽然我都听落都哇，心都嚟都嚟，咁样戚得住，好彩戚得住啫。如果唔系都唔知点算咁。咁但系嗱，格先生头先嗰样嘢咧，无疑都系个 tips 嚟嘅。就係如果 你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唔好，或者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照顾小朋友嘅人咧，大部分时间咧，精神状态都系麻麻地，因为真系好攰噶嘛，你凑住个 B B， 特别系即系如果妈妈咧，可能半夜都要起身啊，照顾佢啊，各样嘢嘅时候咧，真系好唔够休息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呢一个都可以俾大家参考嘅就系、是、你头先话斋可以避免嘅方法咪就系唔好坐咁高咯。 嗱，就系咁样啦。所以我觉得我睇翻啲姐姐嗰度嗰啲讨论咧，我觉得都几好。因为点解咧？姐姐讨论区嗰度讨论咧，佢哋系话嗱呢件事发生咗嘅，系成日都会有听到呢件事嘅，因为系真系眼瞓噶嘛。但系最重要嘅话系应该点做咧？好多人都去嗰度 share 佢哋自己发生过啲事，咁就啲格格自己倾自己俾 solution。佢话一。最好如果你眼瞓屋企冇人嘅话，你唔好坐咁高嘅地方，唔好坐梳化，唔好坐凳，坐地下。一系又抹干净个地噶，坐地下。一系如果你要坐凳咧，下面你真系要铺一系做 mattress， 即系有啲床 褥啊，嗰啲软垫咯，或者系 软垫实在都惊惊地床褥。但系最好系话系坐地下，用 mats 嘅时候咧都近，总之坐软垫地下咁样最好噶啦。 或者床咯，因为真系譬如老人家，我都知道有好多咧腰骨啊或者脚骨咧都麻麻地嘅，咁又未必真系弯到腰坐到地下，或者坐咗地下起唔翻身。 老人家就坐地下就会麻烦。 系啦，就会麻烦啲。咁所以可能真系尽量要小心嘅就系、是、一来自己真系要好小心啦，咁二来就系真系学阿格先生话斋，就系、是、可能真系有啲软垫摆喺附近。或者甚至乎坐床咯，即如果你要坐凳啊或者坐梳化嘅时候，确保佢唔好话有啲咩松手啊或者挣脱啊，甚至乎有时你知咧，大人都会啦，吓一吓俾外来一啲嘢声音啊或者有啲事情吓一吓，松一松手咁样。 系， 咁呢一个都系一个要注意嘅地方啦。 第三样嘢，呢一样嘢咧就系、是、系、如果系我系你个妈咪嗰个床情况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哋细个都会抱 B B 嘅，但系啲大人咧唔会俾我哋咁样抱住 B B 嘅。佢系要用乜嘢嘢俾我哋咧？ 咩 带？ 哦， 佢会绑实个咩带先俾个 B B 你嘅。所以呢个咧个格格佢哋都有话，不如咧如果系平时嘅时候咧、你要俾个 B B 瞓觉都好，饮、奶都好。孭住佢用个带，咁有咩事嘅时候，你真系瞌眼瞓嘅时候咧，都有嘢 support 到佢，唔好俾咁样跌。 呢、這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咯，我觉得，即系可能有好多嘅姐姐咧，嗱，我发觉啦，因为香港嘅印尼姐姐咧，普遍都唔中意开冷气嘅，咁可能咧去到即系而家嗰啲话最高气温30度或者寻日嗰啲咧咪33度嘅最高，咁大家就可能尽量想哇唔好咁多嘢束缚住个小朋友啦，惊佢热啊，或者惊个姐姐自己本身都好热咁样啦，咁可能真系要同雇主协调下，就系、是、譬如因为我知道有啲家庭咧，雇主就唔中意雇主唔喺屋企嘅时候咧，印尼姐姐自己开屋企嘅。冷气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呢啲情况嘅时候，会唔会可以沟通一下咧？即系屋企嘅冷气会唔会都可以开放嘅时间会长啲，令到譬如如果真系觉得个 B B 太热，要缠住条孭带，咁你会唔会都可以一路开住冷气，喺一个舒服嘅温度，一个环保嘅温度啦，亦都要吓，唔好开急冻啊，亦都咁去即系做一个咁样嘅调整咧。即系呢样嘢都可以谂下嘅，我又觉得。 同埋最后嗰个咧，就啲格格都有话咧，系要大家倾嘅、即系譬如话我以前都有 B B 噶啦，几十年。 你而家个 B B 都变 咗大 B B 啦， 都系仲系去我心中嗰头都系 B B 嘅。但系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个 B B 咧系同我一齐瞓嘅，不嬲都。但系夜晚喂奶，因为辛苦嗰时间系好唔够瞓嗰时间嘅时候，系头嗰一年嘅啫，咁样。后屘嘅时候咧都 O K 啲嘅，冇咁辛苦嘅。咁嗰段时间夜晚喂奶嘅时候咧，会唔会我哋系睇边个喂咧？咁唔系一个人喂晒，即系如果我 daytime 嘅时候我喂最 last 嗰个shift 咧，系譬如话系11点嘅，11点过后嗰个咧系咪系另外一个人喂咧？即系我先生咧，系咪佢喂咧？因为点解咧？系每个人咧瞓可唔可以一醒完瞓翻咧咁快咧？系睇翻你个人噶嘛？咁我一醒咗咧，系唔使之而瞓翻噶啦，眼光光嘅。但系隔篱嗰个咧就正嘅，系好似咧嗰啲揿个掣嘅啫， 就可以即刻瞓翻。 系可以即刻瞓翻，你好正。 哇，好嘢、啊！我觉得好羡慕你先生系咁样。 所以就佢喂人夜奶咧系。最正嘅， 我遇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我当初有同我先生商量嘅， 咁佢都话诶，佢可以帮手或者甚至乎，因为佢第日可能都早开工啦，又惊佢半夜会即系起唔到身或者第二朝又好攰咁样啦。咁我都话我尽量都系讲负责啦。咁佢听到呢一句之后咧，好安乐啊，瞓得。成晚都唔醒，就算我女点喊都唔醒咯。 同埋咧，我个情况咧就因为之前嘅时候咧，未生 B B 嘅时候咧，就系打世界杯嘅。 嗯， 咁咧世界杯嘅时候咧，某个人咧就可以睇世界杯，半夜三更可以睇咧，唔瞓咧，佢就 O K 嘅喎。 佢锻炼下啫。 系啦，咁我就觉得世界杯你得，喂爷奶冇可能唔得噶嘛，所以就真系呢个责任就系你负责啦。嗯， 哇，好嘢吓，你谂到呢、這、一个，即系俾佢久经训练咗先嘛？你之后唔好话你起唔到身啊， 冇错啊， 你唔好话你唔够瞓啊。 Sedari dulu aku memang sudah suka padamu、Lama ku simpan dan lama ku pendam Tapi kini ku tak dapat menahan Oh yeah Izinkan aku Ungkapkan semua rasa Isi hatiku Sekali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所以话人都是很现实的，要讲翻个实况俾大家听，就系头先咧喺咪后嗰度听住呢一只嘅 I Say I Love You 嘅时候咧，咁啊先查第一件事，我就同佢讲，哦呢首歌几爽快咁样啦，跟住佢就 show 咗呢一个唱歌嘅男 artist 俾我睇啦，咁然后大家就喺度谂啦，啊到底其实而家咧即系新生代又好，或者以前到而家都好啦，系咪真系靓仔系着数啲咧？ 当然啦。 所以人是挺现实的呢。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讲法，就是印尼姐姐，因为大部分即印尼佣工在香港，我想 99% 的，如果你说家佣的话就是即都是女性为主嘛。 嗯、 所以男性的歌星或者明星的市场呢，其实在香港来讲打入印尼姐姐的市场呢是容易过女 artist 很多的。 啊、 认不认同啊？ 认同。 是不是、啊、所以呢、yes. 我就有听过说，如果有些印尼的、活动呢想搞嘅话咧，请香港艺人咧必定有个要求，就系、是、一定要靓仔 同埋、yes, 男明星男 artist 系冇错，系 我见你 yes 得咁快，我都估应该真系真噶啦。呢、這个江湖传闻啊，即系所以即系搞活动，我哋要揾一啲，就算你嗰啲印尼姐姐系咪本身好熟悉，或者系系咪出道咗好耐，好有知名度都唔紧要，最紧要系靓仔 系 嘛，认同系嘛， 认同 啊！咁啊，头先听过嗰一只歌嘅歌手系边位啊 ？Ronald Gustav， 嗯 ，Ronald Gustav， 我已经开始都睇得明嗰啲字啦吓、啊、，I say I love you， 即系好直接，同埋咧印尼歌我有一样嘢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咧，真系好直白咯，啲歌词咧全部都系即系讲啲乜嘢心情啊，我心系穿咗个窿噶，跟住有啲乜嘢，全部都系好直接噶噃，唔知点解就唔系好似啲广东话咁样咧会雕琢下，即系有啲。意境要你自己领略下嘅， 有嘅，有啲系好似成首诗嘅，但系就系唔系咁 popular 咯，喺印尼嗰度，佢系真系直接嘅， 吓、嗯，即系直接啲就好 啲。所以你学印尼文咧，你可以听埋歌、嗯、学埋印尼文嘅，系因为真系用翻直接嗰啲语言。 咁惊唔惊我讲嘢太直接啊？到时 应该 OK 嘅，印尼嗰啲有啲系直情直接到咧，你会吓咁样嗰啲，你会哦咁都得嘅。 喂嗱，直接咧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直接讲呢一个大家要知道嘅相关资讯啦，就系咧讲紧印尼姐姐咧要接受呢一个嘅社区检测啦，就喺5月9日之前咧就要自己去做呢一个嘅检测。格先生，你喺疫情以嚟咧咁耐咧，你自己有冇试过做呢一个嘅测试啊？ 我就有啲樽嘅喺屋企，咁、我要测试嘅时候咧，我几时都得噶啦，已经系可以净系叫做咩心喉嗰啲，然后交个樽就。 我想话咧，你呢一样嘢咧，系我之前一路都冇准备要做嘅，但系我嚟紧都考虑下会唔会需要去做定一件咁样嘅事咧，就系、是、咧，原来咧嗱，我自己咧系做过呢一个检测嘅。咁但系咧，我哋嗰阵时咧就系因为公司即系数个月之前咧就有隔离部门嘅同事就有啲嘅异样啦，咁所以我哋就需要去做检测啦，所有人都咁嗰阵时咧就系有一架嗰啲检测车喺公司可以帮我哋做呢一样嘢，即系可以取样咁样嘅。咁我自己咧就冇一个意识咧，好似阿格先生咁聪明咧，就话本身屋企已经有呢啲样本瓶咧，随时如果有啲咩需要嘅时候可以动用到啦。咁所以咧去到早一个星期嘅时候咧，上个礼拜咁，我女女个学校咧就停咗课啦。咁就唔系因为疫情嘅，而系因为即系担心会有上呼吸道嘅个案。因为原来而家咧规定咗就系话，学校里边咧只要有五个人有类似嘅症状，即使唔系话确诊啊或者成咧，即系总之有少少，譬如伤风感冒症状咧，上呼吸道感染咁样啦，咁都要求系要停课，同埋全校要去消毒啊、清洁咁样啦。咁我当其时咧，突然之间收到学校嘅通告话需要停课， 同埋全校嘅學生，即係師生啊、員工都要去做檢測嘅時候咧，仲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因為佢係要求譬如學生啊要 send 翻嗰個嘅健康證明翻去，先至可以復課同埋先可以翻學咁樣啦。咁我當其時咧都冇意識到原來咧小朋友去做檢測咧都幾麻煩嘅。嗱，因為咧我當其時就諗住我係咪都可以帶佢去做社區檢測咧，即係出去俾人哋採樣，因為自己就唔識搞噶嘛。嗰陣時覺得 唔係香港話係小朋友係幾歲以下嗰啲係唔可以用嗰啲 swab 噶嘛。 嗱，冇錯啦。咁我嗰陣時咧就上到去一啲相關嘅網站咧，就諗住預約啦。咁當其時咧先至發現原來咧係標明咗六歲以下嘅小朋友咧係不適合做呢一個嘅檢測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知道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又另一個嘅隱憂啦。所以咧，即係就會知道，原來咧真係可能備定一啲咁樣嘅樽仔咧係比較有用啲，因為咧當其時咧我就即係諗住四圍去揾一啲地方可以攞呢啲收集嘅樣本瓶啦。咁我知道譬如港鐵站啦、郵局啊呢啲都有得攞啦，但係原來咧係朝頭早咧六點幾咧已經攞曬咯。即係佢有啲網站話俾你聽啲樽仔嘅更新嘅，即係譬如邊度已經係完全攞曬啦咁。咁跟住有一日咧，真係去郵局問啦，我已經去咗幾間郵局，我仲要我就話，其實咧我而家都係九點幾啫。其實你哋係咪得好少樣本瓶派發？佢話唔係啊，都唔少噶，都即係唔知百幾二百個咁樣噶。不過真係好多人排隊攞咯咁。咁所以咧，頭先我聽到格先生你講呢一個備定一啲樣本瓶喺屋企咧，原來都真係以備不時之需咯。不過我就鼓勵大家真係有需要先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凌晨进行的屯马线全线列车测试已经完成，屯马线一期和西铁线服务已经回复正常。港铁提供的十条免费接驳巴士将继续运作至早上大约七点四十分。政府日前宣布，在港工作的外佣需要在昨日至到今月9日期间接受新冠病毒强制检测。政府说强制检测安排亦同样适用于其他高风险行业人士，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重新措施受公共卫生专家认同。劳工及福利局话，外佣人口高达37万人，工作性质主要是照顾家庭成员，包括长者和儿童等。一旦外佣感染病毒，可能会传染雇主家庭成员，加上外佣有定期社交聚会，而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传染性甚高，染病后可能导致跨家庭交叉感染，因此有必要强制所有外佣接受检测，以彻底截断任何可能出现的社区传播链。发言人又说，就日后外佣申请续约时需要接种疫苗的安排，劳工处和入境事务处正研究相关细节，如果外佣因为健康理由而不适宜接种，可以获考虑豁免。伊朗核协议中的中俄英法德的谈判代表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争取美国重返核协议的问题。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表示，目前的谈判有进展，但是进度缓慢，与会各方都同意解除对石油、天然气、汽车、银行和港口等行业的制裁，以及同意解除对大部分个人和机构的制裁。各方早前期望能够在今月21日前达成协议。英法德代表发表声明，表示在有限的时间内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目前尚未就多个关键议题取得共识，目前未能保证能够达成协议，但并非不可能。 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逐步舒缓，过去一日新增25,000多宗确诊，累计超过570万人确诊，在全球排第四，新增195名患者不治，较之前一日的270宗减少。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重症患者数目连续第5日下跌。法国早前由于疫情急升，总统马克龙在3月底决定展开全国第三度封城。在确诊个案逐步回落时，商界和民众要求解封的声音越来越大。马克龙日前宣布，由星期一起至到6月底，分4阶段解封。解封从5月3日到6月30日逐步进行，分4个阶段。但是具体解封需要视乎实际情况和每个省的疫情形势决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稍后吹和缓东风，同埋有几阵骤雨。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s: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s: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Bowl。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二台话你知， 茂密植物园位于印尼嘅茂密市中心，旁边系茂密总统府，占地超过80公顷。 植物园有接近200年历史。是现存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热带植物园。 园内种了有超过15,000种植物，而当中的兰花馆里面就有3,000多种兰花。 除此之外，园内还划分了莲花池、棕榈树区、蔓生植物、竹林、仙人掌种植区。 而能够在热带雨林见到的植物，例如藤蔓、板根、覆叶、支柱根，甚至高耸入云的高树以及森林层次，都可以在这个茂密植物园里面见到。 正因为它有这么多不同的植物，所以能够吸引无数雀鸟在这里筑巢繁殖。除了可以赏花之外，还可以顺便观鸟。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话你知， 政府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食肆的营运限制，分 A、B、C、D 四类模式。其中 C、D 模式要求所有员工接种疫苗，顾客使用安心出行。员工和顾客适不适应到新措施？ 目前餐饮业的员工对于接种疫苗的反应又是怎样？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十二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39，欢迎你继续收听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仲有唔够半个钟头嘅时间咧，同大家讲下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咧约30度，咁啊吹微风，稍后咧就会吹和缓嘅东风，同埋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展望未来咧，明日系有呢一个嘅几阵骤雨啦，同埋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即系雨水都比较多啲啊，可以预计得到。大家都要记住，如果今日要出外嘅话咧，特别系如果你真系去咗一啲地方咧，长时间可能要喺室外咧，未必可以咁快翻到室内嘅时候咧，必须要作好准备吓，因为如果真系有骤雨嘅话咧，就可能有啲麻烦啦。咁啊，睇一睇而家咧，室外录的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系87%。 Sekarang temperatur 2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7%.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awal-awalnya di beberapa daerah di Hong Kong ini visibilitas agak rendah.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cerah dan bermatahari, dan hari ini panas, paling tinggi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nanti agak malamnya itu ada kemungkinan ada hujan ya. Jadi besok ataupun 1-2 hari ke depan juga ada hujan sedikit tapi juga bermatahari。 嗯，咁啊，其实睇到即系而家，譬如话今日咧，会最高气温约30度啦。咁但系都会有几阵骤雨。咁所以如果咧今日都需要话真系出去做一啲嘅社区检测嘅人嚟姐姐啦，或者系家用姐姐咧，都要注意住个天气啦。同埋真系可能要如果嗱你真系预约咗出边嗰啲检测嘅话，你应该系有个预约嘅时间啦。咁啊，带齐你需要带嘅文件啦。咁然之后就去翻指定嘅地点，准时去做翻个检测啦。咁如果你系采用其他嘅方式，譬如系有啲流动检测嘅车啦，或者各样嘢嘅时候咧，咁都要注意翻个天气，因为咧好多时咧呢啲天气咧真系突然之间一阵嘅雨啊，未必有地方可以俾你避到雨啦，同埋都需要等一段时间嘅，即系未必要等好耐，但系有时咧如果你一阵雨落埋嚟咧，你等5分钟、10分钟已经系湿晒噶啦，咁呢啲时候更加要自己保持住身体健康啦，唔好咁容易涉亲啊、冷病啊咁都唔好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头先咪讲紧话攞嗰啲检测樽嘅，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嗱，我唔知道而家系咪仲系好合适啦呢样嘢。咁但系一般情况嚟讲咧，港铁站啦，某啲港铁站啊，唔系全部港铁站，咁你可以上翻去网站嗰度睇翻有啲乜嘢嘅车站系有得攞呢啲檢測瓶啦，咁同埋郵局都係有嘅，即係各區嘅郵局啦，都會可以攞得到。咁但係我自己經驗咧，嗱，我上個禮拜嘅經驗咧，就係我聽翻一啲身邊嘅家長講咧，有啲咧係某一啲區嘅港鐵站嘅樽仔咧，係朝頭早7:00前已經派完啦。咁、 wow. 所以咧，我听到啲同学仔咧就话，叫阿爹哋咧5:30起身出门口，就未够6:00就好去攞啦。咁然后咧就攞到一个翻嚟咯。咁所以唔知道到底即系人哋姐姐会唔会有啲可能即系适逢谂住今日假期先至去做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咁、就真系要预翻啲时间啦。嗱，讲多一次系5月9日之前要完成咗呢一件事，要有个报告啦。咁即系大家都要可能呢个星期里边好好安排时间去。 攞樽仔又好，或者係真係出去做測試又好，即係真係要揾一個合適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咯。 Yeah, jadi sebelum tanggal 9 Mei untuk mendapatkan tes dari COVID ini, jadi bisa lewat cara yang swab, tes usap ataupun lewat yang untuk ngambil botol dan ngambil spesimen dari ini ya, dari dalam badan dari ini。 嗯，同埋咧嗰陣時，即上個禮拜我第一次自己原來係膠樽仔嗰樣嘢去檢測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咧佢有個表格要你填嘅。咁如果人哋姐姐遇到，即因為佢中文同英文表格嘅，如果你係喺郵局攞嘅樽或者係基本上派發點攞嘅樽嘅話，咁你就要記住咧填清楚啲個人資料啦。因為你嗰個個人資料包括咗你嘅嗰個收短信嘅聯絡電話啦，同埋你自己嘅身份證號碼咧，都係要清楚咁样写啦，当然仲要填名啦，同埋自己要签名各样嘅资料啦，就要填清楚。咁同埋咧，最稳阵嘅方法咧，就系影低你交个样本瓶嗰个巴曲，同埋嗰张 form 上面嘅嗰个编码，咁你就方便。如果你将来需要追查或者点样嘅时候去跟进咧，你都记得自己原来交过樽系咩 number 咁样咯。 嗯， 系啊，即系啲少少嘅 tips 啦，希望帮到大家啦，亦都希望大家个个都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啊！ Masih ku ingat selalu saat kau berjanji padaku takkan pernah ada cinta yang lainnya terasa begitu indah tapi semua berbeda saat kau kenali dirinya sadarkah dirimu diriku terluka saat kau sebut namanya aku memang manusia biasa yang tak sempurna dan kadang salah namun di hatiku hanya satu cinta untukmu luar biasa andaikan saja kau tahu aku takkan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 Sinsa。 多謝咧，我哋網上有聽眾提供咧，就係話咧，因為頭先講緊嗰啲檢測瓶咧，係樽口上面有日期同埋有個 lot number 嘅，咁所以就話唔可以擺太耐咁樣，咁即係所以都係嗰句啦，有需要先至攞咯，因為尤其是而家咧，如果咁多印尼姐姐都需要一窩蜂咁樣去攞呢啲樣管瓶嘅時候咧，我諗真係都好學士同埋好難攞咯。 嗯 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啦，都系嗰句，同埋系咯，即系所以我谂好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做一啲社区检测预约啊，但系一定要预约咗先去啊。 嗯，但系阿 Mary 头先你就话咧，要拎个樽咧要好早醒咧，呢样嘢咧，我觉得如果系价格嗰度，而家系可能系做到嘅，因为点解咧？而家斋戒月啦嘛， 嗯， 咁斋戒咧就系、是。太陽出嚟嘅時候唔可以食嘢噶嘛， 係 咁通常咧係朝早咧太陽未出嚟嘅時候咧，你就要食咗你嗰餐飯先， 嗯， 然後就開始齋戒啊嘛， 係，所以你意思佢一早起身食嘢就去攞啦， 去攞啦， 哎呀，即係要夠精神啊！但係都係嗰句， 係啦，咁就齋戒咧，而家咧係都係至到大概應該12号啦，格 Mary， 嗯，即係5月12号 就應該係完噶啦。咁就睇翻幾時叫做齋戒節啦。嗰、那個應該係、如果印尼個 public holiday 咧，就定咗13至到14号嘅5月13、14号嘅，但係就。邊一日先係正日呢，就到時先近啲日子嘅時候先知道嘅。 嗯嗱、往日呢知道好多印尼姐姐呢即係把握住呢一個齋戒之後呢都會返家鄉啦。咁今年呢就真係有好多限制啦，喺旅遊或者出入境方面。咁可能呢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會甚至乎係除咗留喺香港呢係留喺屋企添啦。點解咁講呢？因為呢我知道譬如過去有啲唔同宗教嘅儀式呢都改為變成一個網上直播嘅方式進行啦。咁如果真係去慶祝呢一個嘅即係齋戒之後嘅過年嘅時候，會唔會都改為一啲網上直播方式有啲慶典 咧？嗱，如果香港嗰啲格格咧，就大部分都係喺香港噶啦、但係印尼自己咧都係有呢個提議嘅噶 ，Mary， 同埋係好大力推介咧，就話今年咧都係唔好翻去家鄉嗰度見啲屋企人住啦。咁、今年就係直情有一個係話唔可以目的即係翻家鄉。咁、就5月6号至到17号咧，通常都系 high season 人 哋 翻家乡，然后翻翻嚟去个大城市嗰度做嘢。咁、就话今年咧5月6号至到17号咧系唔可以翻家乡。咁、就当然啦，如果系你坚持要咁样做嘅话，呢、这个系话系直情系会封路噶吓、你如果真系个车啊或者咩，你谂住翻你个家乡咧，系真系会有啲人员去嗰度封个路，叫你翻转头嘅。但系如果真系如果曳嘅话，你要搵咩窿路嘅话？就在你要回到你國家鄉咧，我相信是有窿路的，但是你想一想啦，係對自己的家人咧係 fair 或者唔 fair 咯，同埋變做係唔知道會唔會帶埋啲病毒啊，翻到自己嗰啲城village 咁樣就比較危險。咁就有啲人真係好乖嘅，就話係唔緊要啦，我哋今年都唔會翻家鄉啦，我哋真係坐喺度喺呢度，大家身體健康得啦。但有啲人就話：哎呀，我兩年啦冇得翻家鄉，我好想食我媽咪整嗰啲巴東牛肉啊，或者係嗰啲咖喱雞啊。咁佢就話：哎呀，唔好啦。忍多一年啦，出年應該都 OK 噶啦啩，好啲咯。 咁當然亦都可能有啲特殊情況啦，即係你知好多家中可能有啲老人家啊，或者係即係好想翻去探啊，或者有啲好特殊嘅情況啦。但係真係只能夠喺呢個疫情期間遵守翻一啲嘅防疫規例啦。頭先阿格先生講到時間係幾時話？ 就話印尼嗰度拉拉眼穆迪係5月6号至到17号嘅，但有啲人就係真係未6号之前咧，嗱嗱 就翻咗去 先咁樣。但係啲人都係話，你不如睇翻大啲國家啲例子啦，大家國家咧突然間去爆啲疫情咧、又再爆翻第幾波，係因為都係。 大家去那裡有個大的聚會，那你去那裡回去家鄉，你不是只看到家人的嘛，吃東西 要出街 啦，還有一些一定吃東西的，吃東西就不戴口罩的啦，還有你又會見回隔離左右姨媽姑姐那些，那就避免一些風險咯。因為看回去年那些指數呢，都是這段時間 是高峰期嘛， 是之後的時候呢，真的那些確診是 多了很多， 多了 double 了的。 我想雙方面即除了說擔心怕帶了病毒回去他們自己家鄉之外，亦都是因為印尼的數字呢，如果跟香港做比較就真的差很多的，即那邊的確診數字都是仍然很高企。所以我想另一邊雙僱主都要是有個警覺的，即剛才聽了格先生說，那就可以用這個的資訊都跟印尼姐姐說啊，如果你真的有計劃或者是怎樣都好，即都給他們的群組可以有一個訊息，就是總之真這段時間都避免有這個外出啦、外遊啦，說真的莫說是回家鄉或者怎樣都好，其實保障了自己啦、他屋企人啦，和僱主的家庭啦，即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這些防疫規例咯。因為雖知道呢，其實印尼的防疫措施跟香港比是很不一樣的，即我們有限聚令，那邊又沒有啦，那我們大家很檢點，有很多戴口罩啊、防疫規例啊，或者有票控的制度，那邊就比較得意的罰則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大家都睇翻呢個措施嘅時候，我諗印尼姐姐自己都應該覺得係香港係安心啲嘅，咁希望大家真係注意住啦，即係只能夠大家都靜待個世界恢復正常嘅時候，先至可以生活都恢復翻正常，可以翻向家鄉咯。 最重要真係身體健康，係 啊， 世客登啲我摩薩都跟 Lulu 噶。 嗯，新年嘅夙願都係祝人身體健康嘅同時，就不如自己去實踐啦。咁啊，今朝早有都有啲資訊咧，要帶俾大家。 Jadi sekarang ini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 gratis soal COVID-19 ini untuk semua residen Hong Kong. Jadi yang berumur 16 ke atas itu boleh bikin janji melalui sistem booking online supaya bisa divaksinasi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maksudnya itu pusat vaksinasi masyarakat ya, yang juga akan beroperasi sampai akhir September 2021, atau appointment ya,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yang ingin mendapatkan vaksin BioNTech boleh dibikin janji, pertama kali harus menerima dosis yang pertama akhir Agustus, supaya nanti di akhir September sudah menerima dua dosis supaya bisa lebih mendapatkan proteksi dari vaksinnya. Sedangkan untuk layanan vaksin Sinovac bisa lanjut melalui klinik privat dan juga klinik publik juga.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Jadi vaksin ini bisa menolong supaya kita badannya lebih kuat melawan virus dan penyakit ini. Tapi kalau seandainya kesehatan dan juga kebersihan pribadi, memakai masker masih tetap penting. Jadi selain vaksinasi juga masih tetap harus cuci tangan, pakai hand sanitizer, juga di rumah siram pipa pembuangan air Utrep dengan air tiap minggu,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Jadi intinya supaya kita selalu sehat ya. 嗯，咁啊，关于防疫嘅资讯啦，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防疫注射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嘅。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翻译传译嘅服务咧，可以同我哋讲下相关嘅资讯嘅。 Dan juga ada layanan penerjemahan lewat Cheer ya. Jadi ini dari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buat orang-orang yang tidak terlalu mengerti bahasa Kanton ataupun Inggris, jadi bisa menelpon ke hotline-nya untuk mendapatkan layanan penerjemahan. Jadi nomor hotline untuk bahasa Indonesia adalah 3755-6811. Selain bahasa Indonesia juga ada bahasa-bahasa lainnya. Total dengan bahasa Indonesia ada 8 bahasa yang bisa memakai jasa ini, termasuk contohnya Nepal, Urdu, Punjabi, Tagalog, Thai, Hindi, dan Vietnam. Jadi kalau seandainya mau lewat WhatsApp juga bisa, ada nomornya 5634-4587. Jadi penerjemah di sana itu bisa menerjemahkan pesan singkat yang dikirim lewat WhatsApp ini.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juga boleh ke sana, tempat lokasinya itu di Kuntong, bisa menggunakan fasilitas di sana dan juga bisa menelpon dan juga berinteraksi lah di sana. 最后也有关于电器安全须知都要提一提大家。 Semua perangkat gas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itu sudah yang harus disetujui oleh Departemen dari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 dan juga ada merek GU-nya. Jadi yang alat-alat di rumah yang sudah tua yang tidak punya merek GU silakan harus diganti dan juga untuk inspeksi keamanan gas harus dilakukan setiap 18 bulan sekali. 詳情可以上到機電工程署的網站再看多些相關資訊。今個星期 Beautiful Sunday 的時間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下個星期日早上6點到8點繼續有林慧和 Sinsa 的 Beautiful Sunday，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